着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经典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。我想我会一直孤单，这样孤单一辈子。天空越蔚蓝，想他就离开，想过要将就一点，却发现将就更难。于是我学着乐观，过着孤单的日子。当孤单已经变成习惯，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。 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。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没说爱，却早已认定你。 辈子的伴，在人前从来不浪漫，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。最懂的人，最暖的伴。 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正忘。什么一隐莫讲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伤，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。 就是很健忘，我哪有说谎，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，但我竟然有些不习惯。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，爱一个人没爱到难道就会怎么样，别说我说谎，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，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。 记了 像爱情狂，我自私延续心中的期盼，有一种暧昧的晴朗，站在这城市落雨的寂寞和爱像浮云聚又散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五厘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生活。 吃美味泰餐，住奢华酒店，为大象洗澡，做泰式 SPA， 面朝安达曼海，这才是我的泰国完美蜜月。跟团太累，自助太烦，下载六人游 APP， 定制泰国蜜月之旅。 堵车每小时40公里。高速路不堵车，时速120公里。 高效才能高速。 景点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，0105175-2200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油的。 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双飞。 吹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，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，我想你吹风温柔的吹，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，爱是那么美我心陶醉，被爱的感觉 天你想要闪电结婚，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，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。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，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，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。我永远记得今晚，我们回忆往事，梦想未来，感动了不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事情已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成懒散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就像现在真诚简单，有时你要人商量，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。是梦想未来，感动了不完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事情已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准懒散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就像现在真诚简单，要人商量，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事情已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准来。 星光 说什么。 之都，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你说这对你很好，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，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，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，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，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，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，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，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，他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，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。在我的梦里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，然而你都不知道，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，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，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。蒙娜丽莎她他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，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，却把你的感情不给别人去摧毁啊。蒙娜丽莎他是谁，他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 看尽的千山万水，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梦难离舍流眼泪。蒙娜丽莎她是谁？她是否也成为爱成了错与对？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，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？啊，蒙娜丽莎她是谁？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？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，或许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，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梦难离舍留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著名主持人何炅。 所以我在想，也许梦想它的意义存在不仅仅只是为了拿来实现的，而是有一件事情在远远的地方提醒我们，我们可以去努力，可以变成更好的人。所以我今天要分享就是享受每一刻现在，你还可以去实现梦想的可能吧。 著名音乐人高晓松。 我们现在在自信，然后呢不要急，我们要有耐心，而且我们要有负责任的感觉，就是说不光是我行了，我还愿意为大家负起责任啊，我愿意充当这个角色在这个世界上，以及我愿意把我的文化跟大家分享。美国文化也不是什么美国本土文化呀，美国文化不是音乐爱尔兰来的是吧，那戏剧英国来的，最后变成了他们的音乐剧，那也是把全世界的文化吸收进来，才有了今天的好莱坞。所以文化要自信，也不是说不要你的，而是把它吸收进来，变成我们的东西，啊，变成我们新时代的中华的文化。 公司宝联合创始人王静波。 作为女性来讲的话，肯定是自己的身心需要去更加的坚强，多维的一个角色转化的一个过程，在对于我们创业过程中也是一种历练。通过我不断的学习，那我也能像他们一样，然后做到这个行业里面的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性创业者之一吧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认为经典呢，一定要是扎心的、经久不衰的存在。像我九五后的表弟就特别爱听80年代呀、啊，什么《射雕英雄传》啊、张国荣这样的一些老歌。就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时代情怀，但他说就是因为觉得好听，听得特别有感觉。所以我认为经典呢，首先是得引起人的一种情感的共鸣，还有一个是经久不衰。 经典，我认为经典可能是一句一语中的话，可能是一件永不过时的漂亮衣服，也可能是一段让彼此成长的经历。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特性，就是在它刚发生时，我们都并未觉得在我们心目中它会泛起多大的波澜，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，我们会慢慢地感受到它的真谛。总之在我心目中，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经典。 我心目中的经典作品《三国演义》算一部吧，常读常新。第一次读，印象里是一群人天天打来打去，再后来可能看到了计谋智慧。我很赞同余华的话，所谓经典就是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读者都可以在这些作品里读到自己的感受，好比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形象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滴答滴答滴答。 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叮答叮答叮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 如此甜蜜，还不能够让你 喜欢偶尔不呼吸，我不想你默然离开，留我在天平里，让我失去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。